听众朋友，以上大家所欣赏到的是由赞姆菲尔演奏排箫，曼姆斯皮格尔指挥，阿苏鲁萨轻音乐团演奏的轻音乐组曲《森林之神》。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的精彩节目。 在音乐的海洋中唱，在旋律的小路上漫步，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线调频98.6兆赫 POPS 音乐，让您轻松享受生活，每天5点17点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调频98.6兆赫的音乐节目。在今天的 POPS 音乐节目中，请大家欣赏一组旋律优美的轻音乐，曲目有丝绸之路梦幻曲、鸽子、初雪、蒙蒂哥海湾、神秘园之歌、孩童的祝福、漫漫长路、月亮河、天与地、回到童年、阿玛利亚、利奥多的民谣、钟楼和平静，由班德瑞新世纪乐团演奏，下面就请大家欣赏。 heart, a treasure new beginner. You have woke and chakra. Now we chore chakra shaka we uki and up for woke and chakra. Togata kia, a kind of money biki henna. Tawachin bina, tawawachin biki. The chaki chiplaza ya, hecha. Makasi tomia, wawahwala. Wodaka ya, ugafi hapina. Solia piktala.Machato gnakina, we chose aniki hina, yohawi chaki, techa, makhaaka, taku nipiki hina, ko, uashlipina, washagya, uchava piktala, moshila, yohawi chaki, techa, otakuye, oyasne, nipiktala, mitakuye, oyasne. Grandfather, give blessing to all children who live upon earth, and also give blessing to the seven generations that are coming. Give a clear mind and will to the children who walk toward the future, so that they understand and know peace all over the universe. Let them have generous affection and well-being, so that all that grows and lives upon earth.Will be good and strong. Allow them compassion so that all relations will live. All of my relations. Thank you. Thank you.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班德瑞新世纪乐团演奏的一组旋律抒情优美的轻音乐，曲目有丝绸之路梦幻曲、鸽子、初雪、蒙蒂哥海湾、神秘园之歌、孩童的祝福、漫漫长路、月亮河、天与地、回到童年、阿玛利亚、里奥多的民歌、钟楼和平静。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的精彩节目。